It's the angle that you take. This time, it's not really blue. All you need is you and you and only you, yeah. To be feeling good. Life, let it shine, man. It's a strange angle that you choose to take and make everything so freaking great, yeah. Uh-huh. Yeah. 揣摩差别，擅自定。 真觉凭空杜撰的背面矛盾的誓言，终有一天你站在坚强的心去凝视，去拥抱自己的弱点，就睁开眼 play the game， 能不清是非，有时有选择，一念三千梦想也 be a slave， 人心擅自定义了正确，凭空杜撰的背面矛盾的誓言，就睁开眼 play the game， 能不切是非，有时有选择，

的警告，滤镜的眼底仍将燃烧思念，烧毁了我，烧毁了你，为到来苦未来。于是音乐哭泣，而是学游戏，三十青春

消失，随你再艰难，我不畏惧，需要我就说一句。 Never with a video with a big no go.

着键盘手枪轻轻收入。 当我听得见 他们嘴巴的恶毒，狗血一本书，当我没有包袱，约会我都穿着皮裤。 你别别哭， 皮包买了皮裤，看我爱了多么投入。你黑着我，酸着我，笑着我，但我爱了就不让步。 当我听得见 我的爱无反顾，继续穿我的皮裤，迈我的脚步，走我的道路。 Go.

你并不孤单，你也一样还天真吗？荒诞的还相信童话，才能经得起现实的疯狂。谁能解开通往幸福迷茫？失了原状船桨，听到请回答，为了什么还没抵达？难过时候就骑上飞马，驰骋云端就悲伤遗忘，做回从前那快乐小孩，以为

道我这几年究竟在做些什么，直到这几年我才告诉他们我正在追求一个梦。他们没有反对，他们只能在我背后默默支持我，害怕他们一天天的老去，我只想带给他们快乐。我一个人走，一个人看透，一个人受，眼都凑得寂寞，酒里都带着忧愁。我一个人走，一个人看透，一个人受，路我自己选择，我一个人走。我不想多说，随口说说，可能喝得多，我从来就没埋怨过，那是因为我有个幸福生活。虽然很多人不了解我，可是至少我还有个梦。都透着寂寞，酒里头带着忧愁。我一个人走，一个人看透，一个人受，路我自己选择，我一个人走。我一个人走， 繁华的城市，忙碌的街头，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为你读歌，一首属于你的歌。 还是好朋友，作词林夕，读歌人吴周彤。没有人要内疚，不需要缘由，在十字街头就相互保佑，那些体贴问候，那些美丽镜头，没必要一分开就变成了诅咒。相爱这一场，可能是为了能拥有一个好朋友。还是好朋友比爱人长久，不能牵的手放在心头，在最寂寞的关头永远在左右。事过情迁后，升华以后，升华眼泪后，思念是最长久的享受。那无痛的伤口还带着温柔到白头，亲吻失去感觉，火花烧到尽头，没激情有感情，有另一种邂逅。相爱这一场，可能是为了能拥有一个好朋友。还是好朋友比爱人长久，不能牵的手按在心头，在最寂寞的关头永远在左右。事过情迁后，升华以后，升华成眼泪以后，思念是最漫长的享受。是什么叫你我只配做一对好朋友？ 没有人要内疚，没需要缘由，在十字 子街头，就相互保佑。 那些体贴问候，那美丽尽头，没必要一分开就变成了诅咒。 相爱这一场， 可能是为了你。朋友，比爱人长久，不能牵的手烂在心头。在最寂寞的关头，永远在左右。 时过境迁后， 生 花烟后，思念是最难成的相守。那无痛的伤口，还带着温柔。 送你，因为我爱你和你们。

前忘了，会再见的几幕餐厅，以前上了那辆离开时间的车，别再见了米尔达河，回不去的时光乐土，回不去的都写满面孔，和青春一起退落， 唱给你的。